亲爱的主，你圣洁的子民来到你神圣上的话语面前，求你圣上的灵来关照，来指教我们，帮助你的儿女能够在你话语当中能够蒙你自己的教导。就在今天，连传讲的人、聆听的人都在你自己话语的喂养造就，也蒙圣灵的关照，一起在你面前得蒙你的造就，需要认罪悔改，主圣灵亲自关照，使我们悔改，愿意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过圣洁生活的子民。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希望能够对神有更深的认识，因此我们有一段系列的信息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那些不同的上帝的神的性情。我们上次提到对神他的慈爱有更深的认识，使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许多人说讲神的慈爱容易，讲神圣洁困难，我可能有些不一样的看法。当我们真正认识神慈爱的时候，那个十字架高峰那个爱的时候，其实我们要为弟兄姐妹舍己，那是关于爱的最高的信息。应当回应的是将生命摆上去爱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个人非常喜欢聚会处地方教会来的弟兄姊妹常常提那位弟兄姊妹很爱主，这位弟兄姊妹很爱主，这是非常合宜的。当我们爱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才能被那份爱所激励去爱周围特别的那些不可爱的人。今天我们来思想另外一个话题，是神的圣洁。那些神的圣洁非常重要，它是我们能够过圣洁生活的基础。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常常听到这样讲过，唐太宗有三面镜子，他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古代没有镜子，用铜发亮的；以古为镜或者以史为镜，它可以知兴替，那些兴亡国家的命运可以知道这些。最后他爱惜的那位忠臣魏征就在那过世的时候，他说以人为镜，就是指特别指忠臣像魏征这样的人，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位被称为中国的贤人，一位唐太宗，他都知道他需要镜子来看不同的层面，对自己、对历史、对人生、对得失，特别有魏征这样的忠臣出现的时候，他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得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在农村长大，经常小时候挖泥鳅，跑到池塘里面挖泥鳅。那时候我们家里许多人家里都没有镜子，什么时候我们知道脸上有泥巴吗？有没有人有这样经验？你们很大部分是城里长大的，没有这经验啊。什么时候知道我们脸上有泥巴？啊？有水，还看见水照一照，那个你们很聪明。我那时候还没有去照水，因为被我们挖过泥鳅，那个多半水都快干了。我们是看别的小朋友身上脸上有泥巴，我们在猜他身上跟我们一起挖，他有泥巴，可能我也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当然是看到别人，我们人的自我反应、最心里面反应，定是哎呦，你脸上有泥巴，笑话别人。但是如果你稍微有点自省的人，就会看他脸上有泥巴，我可能也有。像弟兄今天祷告了，我们神若纠察我们，没有一个人圣洁公义的神若纠察我们的罪，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在神面前。所以从唐太宗有三面镜子，我想今天如果再加一面镜子是什么镜子呢？如果以神和神的圣言为镜的话，我们应该知自己的什么罪，也知道我们的罪。先人唐太宗可以知道很多，他从历史、从人生、从那些忠臣身上看见得失，那些聪明人、明智的君王。今天神的儿女如果能够真正认识、明白神的圣洁，对我们的生命、圣洁的生命、对自己的罪污会有更深的了解。圣洁生命非常的追求非常重要。有一位著名的神学家叫 B.B. Warfield， 他曾经在19世纪的时候影响了美国的神学、美国的教会。他这样讲，他说人称义以后如果不追求圣洁呢，就像一个人法庭 宣判无罪的人，但是他没有被释放。这个讲得很好。我们经常提到说，我们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信了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义人，这是神在基督里面加给我们的地位。我们在法律上的属于平行来说，就是无罪释放了。但是他说，被判无罪，你却不愿意，你或者说你还没被释放。我想更严格这地方说，是一个被释放的人，但是他不愿意出来，那是一个地位上称义的人，却不愿意追求成圣的生活，被罪捆绑在里面，自己捆绑了自己。所以那是一个地位上成圣、地位上圣洁、称义的人，非常荣美的地位在神的眼中，但是却因为我们不愿意过圣洁的生活，我们自己把自己捆死了，成为一个好像被释放了、无罪释放宣判的人，却自己捆绑自己，不愿意离开的牢狱。追求圣洁的生活非常重要，我还在于不但我们可以更深认识自己的罪，圣洁生活对周遭的世界有极大的影响力。我这里摘了几段话可以大家参考。印度有一句著名的谚语，他说圣洁的香气可以逆风而行。我对香气很过敏，所以师母不太用香水。师母不是因为嫁给传道人不用香水，是因为嫁给一个对香水有过敏的人。但是有一天走着走着，他真的是逆风啊，风往他那，因为他假如抹上还不是香水，有一些香的东西，吹风的时候我都是走在风的另外一边，你知道这些细节哈，我居然能够闻到那个香气。我突然间感觉到，以前听到这样的话，印度的话有道理哦，圣洁的香气甚至可以逆风而行。所以一个人他如果是一个闪光的生命，圣洁的生命，他可以放在任何地方，特别在痛苦、艰难、黑暗、龌龊的地方的时候，人都会在他身上看出、闻到圣洁的香气。帕斯卡这样讲，他说一个圣洁的生命的宁静之美，是除了神的能力以外世上最大的影响力。神的能力有很大的影响力，大家知道这是神，好像不是我，但是他说圣洁的生命是除了神的能力以外在世上是最大的影响力。我们还多半以为做一些善事帮助别人可以影响到周遭的世界，那可能会，但是一个圣洁的生命，我们一会儿再界定、再认识什么是圣洁的生命。真正圣洁的生命，它可以是这么大的影响力，甚至帕斯卡认为除了神的能力以外没有人能超越的。共产国际的领袖列宁，这是许多从中国大陆来的人，曾经许多人读过他的哲学笔记，读过他许多的语录，在苏维埃建立以后仍然遇到人心灵深处的问题。这位共产国际算著名的领袖创立者，他发现苏维埃的问题不是制度能够解决的，原来暴力能够解决的事情把沙皇推翻了，却人心灵深处列宁感到非常的无助。于是有人问他，请问导师，我们眼前苏维埃的状况怎么解决，有没有什么妙方能够解决？他说，我宁愿看到有十个圣弗朗西斯在苏维埃，苏维埃就有救了。我们这样的话在中国大陆是看不到的。圣弗朗西斯是什么人？是中世纪圣洁到一个爱心，圣洁到一个地步让人看见都会流泪的人，那样的一个人。还有我们推荐的麦琴读经计划，这个麦琴牧师是英苏格兰的牧师，被称为苏格兰最圣洁的人。他或很年轻就离开了世界，但是这个人他走上讲坛的时候会中会流眼泪的，我自己非常羡慕这样的人。他的生命纯洁善良到一个地步，不是他讲什么话影响到那个社区那个时代，他才活了很年轻很年轻，应该是29岁，很年轻就离开世界了。但是他圣洁的生命影响他的会众，也影响他的社区，甚至他的见证影响一个时代。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鼓励他读经计划，不是说他的见证，这地方是他推荐的，常常浸泡神的话语当中。麦琴牧师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伟大的遗产，就是 我们的圣洁追求是常常在他的话语里面不断的诵读他的话语，用他的话语来关照自己，常常默想耶稣基督他圣洁荣美，这是他给我们留下属灵伟大的遗产。那到底什么是圣洁？我们很希望知道圣洁的重要，也知道认识神的圣洁是我们圣洁的生活的基础。但是什么是神的圣洁呢？在今天读的经文以赛亚书六章一到七节这里，我们来看见圣洁。这个背景就是乌西亚王，乌西亚是以色列南北国分开以后，南方一位称为可以称为伟大的君王，他统治时间最长，五十几年的上王，好的一个良善的君王，只是晚节不保，到晚年的时候心高气傲，想进到圣殿里面烧香，那是只有祭司能够做的事情，君王不能做。他僭越了神在摩西律法里面的规条，后来他得麻风病，后来就离开了世界。但是这个王从一生来评价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以色列人非常敬仰他，非常的崇拜他。但是当这样的一个君王离开世界的时候，可以想象人心灵里面是会非常恐慌的。就在这样的年份里面，先知以赛亚蒙召。以赛亚书不是从第六章，以赛亚书是第一章里面前面讲了很多神的审判的信息，这地方第六章提到的并不是说他这时候才蒙召，他远在第一章的时候就已经蒙召了，但是这时候强调是来帮助我们看见先知神所差派的他话语的权柄。这是在公元前八世纪中叶的时候发生的事情，这位王离开了世界，但是先知见到了异象。他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衫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势力，各有六个翅膀，有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这样的一个场景，这地方我们不去判断是在异象中间见到天上的圣殿，还是以赛亚进入地上的圣殿的时候看到的异象，但是重要这地方我们看见神自己的圣洁。首先先知的异象里面，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显明神是同管宇宙万有，他与世界与众神与众人分别，与众受造分别的一位独特的君王。宝座象征他自己统治的完全，他只有他来掌管宇宙万有。地上伟大的君王离开，人心惶惶，但是神这位掌管宇宙万有的神，他仍然掌管宇宙万有。我记得那时候很幼小，1976年的时候，中国发生的事情也是几个开国的那些领袖都离开世界，然后中国人也在恐慌中间，这几个立国的人手中离开的世界，中国怎么办？我们遗憾的是，在那个时代，我们那里没有先知兴起说神仍然掌管中国，神仍然掌管世界。但是先知帮助我们看见好的君王，我们追到他离开的世界，乌西亚王是好的君王，但是神仍然掌管，这是他能够得以安息的根源。这地方提到特别对照，提到撒拉佛这个天使，这是守护圣殿的天使。这里撒拉佛的希伯来文就是燃烧的意思，可以说是燃烧的圣洁。这样的一位天使，他在伟大圣洁的君王面前，神面前，他都遮羞遮脸，不配的来见神圣洁的荣光。曾经有人要见到他，说我想看神的荣耀，有一位圣徒就跟他指说，你要看神的荣耀可以，请你眼睛看，那时候正在太阳正很大的时候，他说请你看太阳一会儿好不好。那个人就睁开太阳看了一会儿，眼睛闭上，就会发现什么？就会绿圈还是蓝圈，就受不了了。他说你看太阳一会儿你都受不了，你见到神的圣洁的荣耀会是如何呢？ 神的圣洁这地方三重圣哉圣哉圣哉，我们不去推测是否是指三位一体的神，新约里面有更大的启示，但是这地方也可以说是多重赞美神自己的圣洁。神的圣洁这地方看到两重，在旧约当中看到两重的含义，我这地方打在 PowerPoint 上，大家可以看这个圣洁两重含，一个是分别，一个是洁净。分别 set apart 或者 separation， 英文里面可以这样看，它说 separation from 跟 separation for，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层面。 separation apart 就是你从什么地方分别出来，是从罪恶里面分别出来的，所以是谈到神自己他的独特，他的分别为圣，那地方 separation from evil， 从邪恶里面分别出来。神不是那位一般的神，也不是众神中间的一位，他更不是邪恶的神。所以这个圣洁对我们信徒来说，我们要从罪恶中间有分别，分别出来，这是一个圣洁的意思，最重要的意思。圣洁的第二层含义是 separation for， 是指他被分别出来是为了什么。所以这地方是指圣善的美好的旨意，为神的荣耀和神的旨意来分别出来。所以简单来说，是为他神的道德和品格那种纯净。所以在弟兄姊妹这边关于圣洁的时候，有一点不能忘记的是，你被分别为圣，但是你又神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在旧约时代非常强调礼仪和道德上的圣洁，所以你在利未记里面看见很多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才可以是圣洁，圣洁是吃什么不该吃什么，是强调从罪中间分别出来道德和礼仪的纯洁。在新约的时候强调内心回转像神一样，内心回转到神面前。在出埃及记，大家可知道出埃及以后米利暗看到红海分开的奇迹，在特别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一节那里，米利暗的赞美里面这样讲，他说：“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所以他称谢神，众神之中，这不是说其他神敌，那是指人以为把他当作神的那些偶像。所以神的独特性，他是跟世界众神人以为神是不一样的，他是独特，只有他至尊至荣至圣。这是神的圣洁，而且只有他独行其事。这位神是全然圣洁的神，他眼目不看邪僻的事情，甚至告诉我们，不是说他眼目看不见，他眼目不愿意看都不愿意看，意思就是神远离他跟罪恶是截然相反的，而且神厌恶罪恶。如果神厌恶事情的话，神厌恶罪恶。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圣徒的追求，我们爱不可爱的人，这是非常高尚的追求，但是有一点我们好像不太敢提，我们要恨恶神所恨恶的。所以基督徒有所恨的，我们看到有人这样讲，在社会上如果让那些罪恶猖狂，只要你一人正直人不说话，罪恶就猖狂。所以一人有他发言，除了他圣洁的生活，他发言也是他的义务之一。你看见那些老人家躺在街上没有人扶起，说因为害怕我扶起我会负起责任，如果神的儿女经过那里，他也不做这件事情，他也说是他不要轻易扶，扶了你会有责任，我们就失去在世上的见证。帮助我们看见神自己他的独特性，他的纯然圣洁，来更深的一环来认识我们要过怎样圣洁的生活。在旧约时代特别会提到，新约旧约都提到那些分别为圣的，那些人事物地，这些都用他一些特别的名词。在天主教里强调很多，我们因为基督教新教里面比较少提，但是我们却忘记了这个圣洁的意思。在圣经里面会提到说圣山，在西乃山本来是普通一个山，它为什么成为圣山呢？是因为神在那里的临在成为圣山。摩西在荆棘看到荆棘火焰里面看到异象的时候，那块地摩西神告诉他这是圣地，你要把你的鞋脱下来。我今天不脱鞋上来，我们教会没有这样的传统，有些传统传道人到那里的时候鞋就要放在那里， 如果他鞋臭的话，那地方就不做弟兄了。他这是圣地，因为这是 holy ground， 不是因为那块地是特别的，乃是因为神在荆棘显现的时候，那块就成为圣地。摩西需要小心走到那个地方。我想脱脚的要求蛮好的，让传道人在讲台上不要胡言乱语，他脚鞋一脱就知道这地方要小心了。你知道很多传道人小心是因为他会众批评他，他不很小心。但是有一样更高的是，你讲错话神会管教你，而且那些做教导的人要受更重的审判，不只是我讲到，你们教主日学带小组查经都是一样的，不要轻忽圣洁的神，我们不要轻慢。所以那些像圣殿圣所，不是因为那个建筑特别，乃是因为神在那里，神的同在约柜在里面，所以成为圣殿圣所。祭司在旧约时代是被分别拣选出来亚伦的支派，可以承受圣职。在新约时代，这个延伸了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大家都已经知道路德帮助我们重新发现圣经新约的真理。祭司所穿的圣衣圣冠在利未记里面都提到，都是分别出来来给他使用。在新约的时候我们还提到圣徒，圣徒特别是圣徒不是指中国文化意义上那个圣人。我们常常基督徒很谦虚哈，如果有人问你是圣徒吗，请问这里有圣徒的多少人举个手？才两个。圣徒有圣徒吗？三个四个，哎呦多一几个了，你胆子小，不是圣人哈。因为我们文化里面人非圣贤，以为我们是圣人啊，这里才有几个人知道圣徒的意思。我不能把你们大部分当作谦虚，当作不知道。在新约当中，圣徒连哥林多这样的一个属肉体的教会被称为是圣徒。所以大家不要谦虚啊，谦虚这地方好像说你是某某人的儿子，你说哎不好意思，你要爸爸在这里，你爸爸会气死。你信什么就信什么嘛，就像我姓黄就姓黄嘛，哎呦不好意思，我姓黑好了，谦虚一点，姓黄好像。你的身份，那个圣徒是因为被神分别为圣，你成为圣徒，不是因为你做得多好。你想想哥林多教会就知道了，里面真是乌烟瘴气的，里面有结党纷争，有淫乱污秽，但是使徒写信给他说圣徒，哥林多的圣徒。所以弟兄姊妹，希望大家以后不要谦虚，不是圣人，不是你已经完美了，是因为地位上被神分别为圣。圣餐也是一样，不是这个饼这个杯特别，天主教虽然说祝福神父祝福以后就成为耶稣的身体耶稣的宝血，但是我们认为这地方是很神圣，但是却不是旧事。但是不同的是我们要有分别，这是圣餐，是与神相会的机会，是非常神圣的。不是因为这个元素，这个 elements， 这个本身圣洁神圣，是乃是因为神设立这样的圣餐，我们遵守它的时候，我们带着圣洁的心来领受，成为圣餐。记得一个弟兄，一个慕道友来这里，以前不是我们教会，他抱怨一个圣餐，他以为今天有圣餐，下周有圣餐，他以为大吃一顿，所以可能没怎么吃饭就来教会了。一到那里以后，就一块饼，一块杯，哎呦，他很失望。他说：“圣餐你们都吃这个？”我们很多这样的误解。但是神的圣洁造出人的污秽，我们看第五节这里。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五节，当以赛亚在异象中间见到神圣洁的荣光充满圣殿的时候，那时候以赛亚说，那时我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以赛亚跟历世历代的许多圣徒一样，看见自己的黑暗，他在圣洁的光中看见自己是个污秽的人，他说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现今怎么来看人性，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我们一起看 PowerPoint 上一节，一起来看。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一起来读。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 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后来保罗引用诗篇，刚才读了十四篇里面二到三节，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里面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哎，弟兄姊妹，请问这地方就又不是说有义人吗？不是说约伯是义人吗？不是说新约里面也说约瑟是义人吗？耶稣的养父，怎么连一个都没有了？有没有矛盾呢？那地方的义人是指在律法上是无可指责的，他遵行律法，不是说他是个完美无罪的人。完美无罪的只有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自己。所以这地方讲的义人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神自己圣洁公义的标准。人可以因为履行摩西的律法成为无懈可击的人，成为一个无可指责的人，那样的意义上是个义人。但是今天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救赎我们才成圣的。我们来继续看神的圣洁，刚才第五节这里，神的圣洁造出人的污秽。那些真正认识神的人，特别认识神圣洁的人，都知道自己的污秽。我们看看几个人在历史中间，刚才以赛亚已经看到了，祸灾我灭完了，因为我是举唇不洁的人，又住在举唇不洁的民中。彼得在有一次在那里闹到耶稣让他开到水深之处，彼得说一整夜都没闹到什么鱼，这位加利利的捕鱼专家说我一整夜劳力都没闹到什么鱼，但耶稣说你开到水深之处撒网，结果闹了很多鱼上来。彼得的反应，如果我是彼得的，赶紧说感谢耶稣，你是供应的主，我们敬拜你，然后大家开 party， 这么多鱼怎么办，赶紧卖掉。但是彼得的反应出乎意料，彼得说什么？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你看彼得看到的反应跟我们看到的不太一样，彼得看见来是一位圣洁的主，他原来没有认识到，因着圣洁的主，他看到自己是污秽是罪人，我是个罪人。另外大家看见保罗，保罗被称为在荣耀的基督荣耀光中被拣选的一个人，但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说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有一位老弟兄是蒙神重用的一位仆人，他过了圣洁的生活，出了名的，大家都知道他爱主敬畏主，神重用他。但是有一天同工在他宿舍里面传出骂人的声音，他说你这个恶棍，你这个大罪人，然后弟兄在边上听着就很害怕，他这么圣洁的人，这么爱主的人，谁还敢骂他呢？那他骂人就更不对了，但是好像不是别人骂他，声音好像是这弟兄骂人。然后他就轻轻就进去看了，哎呦，原来这弟兄在那里祷告，他在骂他自己，他不知道犯了什么罪了，在神面前骂自己是个大恶棍，是个大罪人，就是赦免他。加文这位神学家他提到人性的时候，他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叫 total depravity， 全然败坏，这是许多人不爱听的。但是他讲的全然败坏不是说你的神的形象都消失了，没有任何一点点爱心，没有任何公义，你也不爱你的孩子了，你也没有任何怜悯恻隐之心，好像都没有了，不是这意思。他讲的全然败坏呢，是这个败坏罪性已经污染到我们生命里面每一个角落，你的理智、意志、情感都受到污染。理智的污染是使得你不能够完全靠你的理性来认识神，虽然我们慕道班讲很多道理，很多历史的证据，很多理性，但是加文告诉我们，你不能全然靠你的理性来认识神，因为你的理性也被污染了，意志也是，你很想做好的事情但是做不到，那也是被污染了。甚至你想做的事情都想荣耀你自己，像某些上士希望被人知道你做的事情来荣耀你自己，那个也是被污染了。做上士那个动机很多时候都不纯的。情感也是，你爱一个人，但是你爱的时候没有那种圣洁的爱，甚至有污秽的意念。爱孩子，甚至他将来可以荣耀你，可以光宗耀祖。你爱你的配偶，希望你配偶能够完全按照你的心意来生活，那些爱都带着瑕疵， 加尔文认为非常准确的解读圣经，因为罪污染到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C.S. 路易斯是位英国的文学大师，他认识主以后认识到这一点，他说当我们不是当啊，当我们留意到我们污秽的时候，神就靠近我们里面了。反过来也可以说，当一个人靠近神的时候，他会留心到或者注意到自己里面的污秽。我们可以不会把以赛亚、保罗、彼得、路易斯这样所写的话来发明或者说作为一个检验标准来看我们是否真的认识神。当一个人从来不认识自己罪恶的时候，不洁的时候，其实这个人并没有真正的认识神。只有那些知道自己污秽败坏、知道自己罪性的人，他才是真正见过圣洁的神的。我们说的见过，不是指见过，不是指眼睛看过 physically 看见，是指心灵深处与这位神相遇过的。所以我不断的在这里也是强调了，跟大家强调了，当我们看到一个人认识主是真心悔改还是假的时候，有一个不错的标准，不会出错的标准，是是否他意识到自己是个罪人，需要上帝的赦免，需要基督的宝血的救赎。所以基督徒应该是这样的一群人，我们是在历史的某个瞬间，你可能记不住准确的日期，但是你有这样的一个时刻，你知道主啊，我是个罪人，只有你能够赦免我，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基督徒。我听到很多这样的见证，哎呀，我来到那里看见那边很有爱心，他请我了，后来不好意思了，我后来就信主了，举手了，后来也信主了，信主以后也受洗了，哎呀，皆大欢喜，大家开 party。 我听这样的见证的时候心里都很难过，我很怕自己犯罪去判断他是否得救，因为我在他分享里面听不出任何一个时刻他是被光照发现是罪人的。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听别人见证啊，我很挑剔的，我这个人很随和也很挑剔。随和什么呢？如果你在highway上开车肚子饿了，你要吃麦当劳还是 Burger King 争论啊，我从来不会参加这样的争论的。 Burger King 麦当劳我都不喜欢，但是我都吃得下。但是如果你说你信主了，但是你的见证里面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说我知道我是个罪人，很可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在福建有一种东西是米做的东西，如果在煮的时候呢，太早放进去就包心了，怎么煮都煮不熟了，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一种东西像啊，我们这 有福建来的姐妹点头了哈，有点像汤圆或者像元宵那样的东西，但比较小，但是它煮的时候，我小时候我煮过几次都煮不好，我妈妈在我是应该手烫一下，温了一点点的时候加进去，我呢通常怕煮不熟就要热一点放进去，热进去一煮就包心了，那怎么煮就煮不熟了以后啊，你们没有这样的经验啊。但是假信主也是一样的，他没有真正认罪悔改，然后觉知了受洗了，甚至证书也给你了，啊，你已经成为基督徒了，长老跟你握手签，牧师签名了，那就害你了。以后你可能除非神怜悯你，你可能那个我是基督徒了，都有牧师签字长老握手了照相了，都放在什么地方了，已经那样的人才是可怜的，教会害了你，因为你没有真正悔改。我们把你当做一个基督徒，以后你到哪里都是基督徒，甚至还可以服侍神，站在台前教导人，甚至做了牧师。在宋博士服侍期间，有一件非常著名的事情，有一个牧师在那里讲道，宋博士受圣灵感动责备罪恶，其中有长老悔改了，大家听过这个故事啊？一个长老是医生，他不悔改，那天宋博士圣灵光照看见这个人是个罪人，没有悔改，这个大家很多人罪人认为是罪人都到台前悔改，那个长老就不上来，宋博士就盯着那个长老，他说请问你十年前医院里面偷了东西还了没有？哇，那个长老害怕就赶紧下来就跪下来了。还有一次一个牧师也要悔改，那个牧师也悔改了，所以教会请宋博士讲道很危险啊。还有一位牧师自己讲道，讲着讲着自己悔改了，因为他没有重生悔改过，他讲的道都是哎呀，你可以好好的学耶稣做榜样，道德提升更像耶稣那样完美啊，我们要好好的爱耶稣啊，弟兄姐妹，我们要，你会听到这样的道，我可能也讲过这样的道。但是那个牧师有一天讲到罪的时候，圣灵光照他，那天他以为让别人悔改，他预备的讲章都是要会众更多悔改，结果那天牧师讲了一半讲不下去了，停住了。 悔改了。结果会众里面有一些真正属神的百姓，特别有几位老姐妹欢呼雀跃，感谢神，我们牧师悔改了。那个不是幸灾乐祸了，那个是个感恩，真的是感恩，看见他的牧师悔改了。请问那些蒙受呼召，他自己认为呼召传递神话语的人，都善解神这样不放过他，那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自己是否也应该谨慎呢？路德自己非常，大家知道他很勇敢，他有一次，他后来得罪了教皇被关起来，他在监狱里面跟一位教廷里面有影响力的人写信，他写信的时候告诉他，他说我已经被关起来了，教皇对我这样的一个小修士也应该放心了，我不能够再搅扰天主教世界了。但是有一样事情让我更可怕了，超过教皇和他的主教们，他说在我里面有一个很可怕的教皇，在我里面就是我自己。我们只看见路德伟大的攻击改革的贡献，我们却不知道路德是一个在修士里面可能比众修士都更深看见来对付自己罪的人。大家知道他的师父，他的导师常常看见他动不动就拿起来有个不好的意念就来悔改，就来悔改，但是他就觉得路德心里没有平安，直到他发现因信称义这样令人安慰的真理。因信称义不是让路德让或者让我们这些人安慰不要认罪了，他乃是知道原来我不能够用这样的方式，乃是神赦免我，以后的更新的动力不是靠自己来过成圣的生活，乃是神自己圣灵的关照，降服圣灵等等，我们一会儿还会继续提，还有点时间。圣洁的圣中观中看见我们的罪恶，我们不一一的提了，但是圣言书里面提到七大罪，在圣言书第六章里面，特别的口舌，他的脚跑的地方，有一点是在弟兄中间不散不和平的人，这些是极大的罪。其他罪你说杀人放火这些我没做，但是在弟兄姊妹中间你的口舌散播不和平，使别人家庭出现婚姻的问题，使同工出现不合一的问题，使别人的名声，弟兄姊妹的名声受到亏损，这样的事情就是厌恶神厌恶的事情，不圣洁的事情。以赛亚在圣洁的光中看见自己的不洁，我们也盼望我们自己也在神的光照中间看见我们口舌的罪。我在这里是讲一个问题，以赛亚这地方为什么没有讲到他心灵的罪，却说他口舌的罪呢？他的根源在哪里？口舌罪的根源在哪里？在心里。言为心生，马太福音第十五章、马可福音第七章里面，耶稣都提到，我们犯罪是里面出问题了。吃进去的那些东西，耶稣说进到茅厕里面，那个不会污秽别人，但是从里面出来的那些淫乱、污秽、苟合、嫉妒、纷争，这样的一些东西会污染到别人，是内心的。所以神能够洁净我们，以赛亚书六到六章七到六到七节这里说，撒拉佛就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红炭是从坛上，就是祭坛上取下来，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神用红炭，这个祭司带到圣所里面献祭的时候，带着红炭，是香能够点起来，香可以弥漫在那里，使得祭司不会被圣洁的神击杀，是那样的功能。但是这地方红炭是用来洁净我们的罪的。在新约的时代，我们知道终极的洁净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的地方提到，在后面就提到说是羔羊自己无瑕疵的血，希伯来书、彼得前书都帮助我们看见真正赦免的是羔羊自己的宝血来洁净。我想这特别对还没信主的慕道的朋友，我们不要应该放弃用自己的方法使自己道德提升，那个是以前在国内叫入党积极分子做的事情，是你做得更好你可以入党，更进步表现得更好你入党，不是的。基督徒刚好相反，要更意识到自己的罪的时候，发现不能靠自己来洁净自己，那时候你诚心悔改就成为了基督的门徒。我们应该回应神的圣洁，第一个回应我们应该称谢尊崇圣洁的神。诗篇九十九篇里面说我们应当称谢我们的神，在弟兄姊妹我们翻到诗篇九十九篇，可以读三节经文。 第一个回应是我们应该来称谢赞美神。九十九篇第三节说，你们当称谢他大而可畏的名，他本为圣洁，他本为圣。第五节，你们当尊崇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脚凳前下拜，他本为圣。第九节，你们要尊崇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的圣山下拜，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本为圣。所以这位圣洁的神是配得我们敬拜的。所有的圣徒的经验，当他遇到这位圣洁荣光的时候，圣洁神的荣光的时候，都是俯伏敬拜，知道我们不能在他面前站立，就像弟兄提醒我们一样。今天，所以我们应当称谢，应当尊崇，内心发出对这位圣洁荣耀的神的敬拜。第二方面，我们自己也应该圣洁。彼得前书刚才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因为神是圣洁的，因为神是圣洁的。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里面说，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我们刚才说过，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那里说，神的旨意是要你们成为圣洁。帖撒罗尼迦后书四章七节里面说，神召我们并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成为圣洁。所以我们要追求圣洁，这样生活呼召我们，因为神自己是圣洁的，他管教我们。神有些时候管教我们，就像我们管教儿女一样，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圣洁生活的目标。那特别是看见他是一位无罪的，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里面说，凡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那是耶稣基督是我们圣洁生活的标准，是我们最高的榜样。神学家加尔文也说，耶稣基督是神最完美的形象，向着他，我们在知识、纯洁、公义以及真正的圣洁上被不断更新为神的样式。加尔文那次地方提到说，一想到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多么的浩大，我们就当发奋竭力的追求圣洁。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对神圣洁的一个回应。我们要过圣洁生活，是因为神救赎的目标就是为了圣洁。在利未记十一章四十五节那里，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拯救出来，并命令他们要过圣洁的生活。这是神说，我救你们出来就是要你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或者圣洁的国度。这是上帝救赎我们的目标，不只是让我们上天堂而已，要成为一个圣洁，一群圣洁的子民。Charles Hodge 是一个美国十九世纪伟大的神学家，他提到，他说圣洁是救赎的目的，因为基督为我们舍己，为要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并洁净一群热心善行的独特子民归向他自己。他知道神拯救我们是要成为一群圣洁的子民。清教徒这位神重要的仆人 Richard Baxter 他这样讲，他说，记住你终极的目标，当你拟定一天的工作，或在世上靠近各样的活动，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中，让主的圣洁写在你的心板上。所以每天生活中间，主的圣洁写在你的心板上。应该过圣洁的生活，因为日期近了。彼得后书第三章里面告诉我们说，当主来的日子，一切有形制的都被销毁。然后因为这样，我们应该过圣洁敬虔的生活，来等候盼望仰望那天的到来。圣活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记载了很多，今天我们就不一一的读了。圣洁生活的样式，大家可以回去读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到三十二节，那里提到很多圣洁生活的样子。我想后面我提还有一些时间提一下关于圣洁生活怎么操练。首先，我们成圣是神的工作，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责任，要过成圣的生活。那欧文这位清教徒的神学家将欧文告诉我们说，神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也与他同工，神也与我们同工。所以圣洁的地位是神给我们的，但是圣洁的生活需要我们来参与来操练。布道家 Wilfield 这样讲，我们本性里面的更新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它不是一天做成的，我们不但要盖起新房子，我们还要拆毁旧房子。所以我们不但要 成圣活出来，我们还要把老我成圣的一部分是向旧我死去，向新我向新人活出来。我以后讲到里面还会提到，但是我想今天提几个方面的操练，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的细讲，将来还有机会提到。第一个是信靠祷告的操练，因为成圣的工作是神自己的工作，我们就参与在中间，所以我们要祈求神让我们圣洁。约伯告诉我们说，那些圣洁的事情不可能从污秽里面出来的，所以人没有办法帮助我们，人可以陪我们一段，但是只有神能够真正使我们内在本质的改变，所以我们需要来祷告。第二是心思意念操练，需要正心。我想第一个是祷告，第二个是正心，心灵要靠神洁净。那我们的责任是常常默想那些腓立比书里面说那些公义的美名的那些圣洁的事情，我们常常思念，常常思念的人，他多想他就容易蒙神的祝福，他生命也会慢慢的改变。第三，在嘴唇言语上的操练，谨慎你的言语。所以我讲这地方有多言多语，那些闲言碎语，那些传舌的言语，那些伤害别人关系的言语，这些都是在生活当中，特别在弟兄姊妹相处里面，我们要非常谨慎。另外是逃功，或者说避俗，逃避世俗的操练。看到那些不该看的东西，特别弟兄们就不要看，姐妹们听到那些不该听的话你就不要听，或者觉得不该说的话就不要说，这些都是我们要避开世俗，还没发生的时候你就走开了。我很欣赏一个家庭，他说一个姐妹告诉我说，他的弟兄他家非常不喜欢有人在后面在他家论断别人说闲话的，我就求神祝福这样的家庭，他的家不要成为一个论断，成为流言，成为判断别人的居所，这样圣洁的追求神必定喜悦，避俗避开这种世俗的。团契的操练是我们不要一个人追求，我最近也听到弟兄姊妹追求属灵的伙伴，祷告的伙伴，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人走容易跌倒，容易孤单，容易退后，但是追求圣洁的生活需要属灵的团契，周围有一两个可以跟你一起同心追求的人。圣洁的生活还需要有认罪悔改的操练，这个认罪悔改不是说我得罪神操练，我得罪人也要操练认罪。我们领主餐的时候，我们得罪神，我们也伤害人。弟兄姊妹，如果你只有得罪神，你一个人祷告悔改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伤害到人，你必须向他道歉。基督徒有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习惯，骗自己，自欺欺人，以为我伤害人了，我只要自己祷告就好了。 No， 那是虚伪的，神不会听这样的祷告。你伤害人了，伤害你配偶了，伤害你同工了，伤害你家人了，一定要去道歉。主关照你先在神面前认罪，也向人求人的宽恕原谅，千万不要伤害人了，偷东西了，自己躲起来一个人祷告就可以了。 No， 那是假的，你骗自己，骗不过神，一定要对付伤害人，一定要对付，否则那种祷告是骗自己的祷告，只是让自己一个宗教良心里面的安慰，那个是非常恐怖的事情。我称这种为宗教恐怖分子，他骗了自己，或者叫麻醉自己，很可怕的，千万不要骗自己。所以我们听到那些伟大的见证，那些罪犯因为重生悔改在监狱当中，他虽然是逃出来了，越狱逃出来了，但是后来因为重生悔改他又回去了，告诉他我当年在这里我是逃出来的，我还缺几年没有完成，这就是真正的圣洁追求的人。今天后面比较匆忙，我想我们将来都还会有机会，特别我结束的时候提到一位叫古代的教父叫 John Chrysostom， 那个天主教翻译成圣经口经口就是约翰，我天主教不知道怎么翻译，就是他是金嘴的传道人，神很重用他的一位传道人，是古代的教父。他说他被抓，皇帝抓起来的时候，皇帝想要折磨他，因为他影响力太大了，在那个时候的世界，他跟士兵说把他关起来，关监狱里面去。皇帝以为这样就可以他的对世界的影响就缩小，士兵说不，他很喜欢在监狱里面可以安静，那地方可以他灵修祷告，不要关在监狱里面。皇帝说那就把他杀了。他说我听说那天，他说他很想到他的神那里去，他很想，他早就想回去了，你不要把他杀了，杀了就遂他所愿。那皇帝说怎么办呢？他说你就诱惑让他犯罪， 他怕一样事情，就是犯罪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你是那位公义圣洁荣耀的神。主啊，你的儿女今天在这里聆听你的话语，你的话语里面有何等的丰富。主啊，我们有测不透的智慧在里面，我们不能完全明了，但是主，我们愿意你自己向我们显明你圣洁的光，使你自己的儿女能够看见你的大光，就看见自己的不洁，看见自己的污秽，从心灵到我们的嘴唇，我们全身都被罪污染。主啊，你来关照我们，圣灵来关照我们，使这里产生一群愿意对付罪、愿意过圣洁生活的子民，以这样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家人，影响我们的工作场所的人，影响我们的社区，甚至影响到世界上我们所接触的人群。主啊，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长存谦卑，也帮助我们有勇气来面对我们的罪，使你的名，圣洁的名，因着你自己的百姓得到荣耀。奉耶稣名求，阿门。